要是把手套掉到雪地里，你就再也找不到它了。 可是妮姬很想要白色的手套。 求求你了，奶奶，给我织吧，我就想要白色的。 奶奶拗不过她，只好用白色的毛线给她织了一双手套。织完手套，奶奶对妮姬说， 好了，现在你可以出去玩了。等你回到家，我要先看看你的人好不好，再看看你的白手套在不在。 妮姬戴上手套，高高兴兴地出了门。 她看到一棵树， 于是就把手套摘下来，塞在腰带里，然后去爬树。 她刚刚爬了一点点高， 其中的一只手套就从腰带上掉下来，掉进了雪地里。 白色的手套掉在雪地里很难被发现， 妮姬从树上下来就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根本没看到。手套就安静地躺在雪地里，直到一只鼹鼠挖洞挖累了，出来透透气的时候，发现了手套。于是鼹鼠拱到了手套里， 手套里又舒服又暖和又宽敞。于是鼹鼠决定待在里面。 一只雪兔蹦蹦跳跳地路过，它停下来看看自己漂亮的白色毛皮。突然他看到了手套，于是他先把脚伸进去，接着一扭一扭地往里钻。 鼹鼠觉得这里挤不下两个，可是他看到兔子的大脚板，心想要是被他踢一下肯定会很疼，于是只好往边上挪了挪。就这样， 鼹鼠和兔子一起挤在手套里。这会儿，小男孩妮姬玩完了堆雪，又跑到树洞那儿去了。这时候，一只刺猬呼哧呼哧地朝手套爬过来。这一整天，它都在湿漉漉的树叶底下找吃的，巴不得有个暖和的地方待一会儿呢。看到这只手套，刺猬觉得很满意，它就开始往里钻。鼹鼠和兔子觉得太挤了，可他们谁也不敢跟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讲道理，只好让出来一个位置。就这样，鼹鼠、兔子和刺猬一起待在手套里。小男孩妮姬可不知道这些，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玩了。刺猬刚钻进手套里，一只猫头鹰就飞过来了。这只手套看起来很暖和，他打算也要钻进手套里。一开始，兔子、刺猬和鼹鼠都不答应，因为里面已经很挤了，刺猬背上尖尖的刺儿都从毛线的洞洞里刺出来了。可是，当猫头鹰亮出它锋利的爪子的时候，没有人想被爪子抓一下，他们只好乖乖地腾出了位置。猫头鹰啊，咕吱咕吱咕吱咕吱，也钻进了手套里。就在小男孩妮姬还在爬木头堆的时候，一只獾从雪地里探出头来。他看了一眼手套，马上就往里边钻。鼹鼠、兔子、刺猬和猫头鹰当然不乐意，因为手套里已经很挤了。可是他们一看到獾那尖尖的硬硬的大爪子，都默默地闭上了嘴巴。希望他千万不要用那爪子挠自己。 欢，使劲地往手套里钻啊钻，头进去，尾巴和屁股留在外面。不过大家都挤在手套里，真的好暖和呀。空气中也弥漫着温暖的气息，雪又开始下了。小男孩妮基在雪坡上滑起了雪滑梯。这时候，一只路过的狐狸看到了手套，他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一发现手套那么舒服，狐狸就开始打瞌睡了。他先把头钻进去，接着是整个身体。鼹鼠、兔子、刺猬、猫头鹰和獾本来想说这儿太挤了，可是一看到狐狸那亮闪闪的牙齿，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了。狐狸也挤进了手套里，瞧瞧，小小的手套现在被撑得那么大，毛线的洞洞也变得好大好大了。妮基也已经玩了很久，他把一只手搭在眼睛上，向着家的方向看了看。 哦，可能到了要回家的时间了，太晚回去奶奶会担心的。他还没发现自己的手套已经丢了一只呢， 可是一只大狗熊就已经先发现了。他看到地上的手套被动物们挤得鼓鼓囊囊的，虽然看起来很挤，不过手套里好像很暖和。 这么冷的天，大狗熊可不愿意待在外面。 于是他伸出鼻子使劲往手套里探。 哎呦，大家伙都挤得不行了呀。 这个话嘛，在心里想了想，可是谁敢跟一头那么大的熊来说呢？ 手套被撑得越来越大，越来越长。大狗熊啊，已经挤呀， 就要挤进去了。 现在呀，手套已经是原来的好多好多倍大了。幸运的是，妮基的奶奶织的手套一向都很结实，就连大狗熊挤进去也还没有破。 妮基已经发现了，我的手套怎么少了一只？ 可他不知道，这会儿啊，手套里装着那么多的动物，鼹鼠、兔子、刺猬、獾、狐狸、猫头鹰，还有一只大狗熊。 最后，一只小田鼠也跑了过来，它的个头那么小，比一颗橡子大不了多少。 它也发现手套里很暖和了， 于是它扭着身子往最后的那点空里钻。它钻进去，舒舒服服地趴在了大熊的鼻子尖上。 妮基这会儿很着急，我的手套呢？我的手套呢？哦，我得到处去找找。 他在雪地上跑着，找自己的手套。可这边手套里挤在一起的动物们正在取暖呢。 趴在大熊鼻子上的田鼠动了一下， 大熊被田鼠的胡子弄得直痒痒。 啊啊啊啊啊啊！切！ 哦， 个巨大的喷嚏。这下糟了，大喷嚏把口罩给掀到了空中，动物们也被喷嚏喷向了四面八方。狐狸掉进雪堆里，猫头鹰扎到雪坡上。哎呀，瞧瞧，每个人都弄了一身雪，只有那只手套被大喷嚏喷得飘啊飘啊飘啊，飘到了天空上。妮姬正在回家的路上到处找呢，远远的就看到蓝色的天空中飘着一样白色的东西。 哎，那不是我丢了的手套吗？ 妮姬跑过去，伸出手，正要接住手套的时候，她看到不远处的小房子里，窗户上映出了奶奶的笑脸。奶奶当然要看看了，在妮姬回家的时候，先看看她的人好不好，再看看她的新手套在不在。 喂，我的手套接住了。 手套当然在了，只不过当妮姬回到家以后，奶奶把手套拿过来一看。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只手套变得这么松，这么大呀？ 小青姐姐 啊， 我突然觉得 啊， 你对我特别好。 我对你特别好？ 塔尔多，你终于发现我对你特别好了。 你真的太好了， 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养了你那么多年，你总是跟我吵架，今天终于发现我 对你好。我真是对不起你啊。 没关系，你会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有这种感觉吗？ 为什么？ 我的同学小汪。 小汪啊，就是那只小狗吗？ 对。 他 说他的家里人对他一点都不好。 为什么？ 去到哪儿都拿个绳子拴着他。 拿个绳子拴着他？ 我说太过分了。 啊， 为什么你走到哪儿要拴着你呢？ 哎呀， 我说你太不自由了。 这个不是过分，唐耳朵。 嗯， 我要告诉你，小汪是不是一只宠物呢？ 是的。 你是不是也是一只宠物呢？ 是的。 啊，但是小汪是不是一只狗呢？ 是的。 你是不是一只兔子呢？ 是的。 啊，那小狗张开嘴的时候是不是有很可怕的牙齿？ 是的。 那如果有一天他走在街上，突然看到了一个人，然后扑上去，会不会把那个人给咬伤呢？ 啊， 或者他没有去咬那个人，但是路上遇到了一个小朋友，很害怕狗，会不会哇就哭了呢？ 会的。 所以呀，当小汪的主人带他到外面去遛的时候，去散步的时候，就要在他脖子上套个项圈，然后呢牵根绳，这样呢就保证不会咬到别人，也不会吓到小朋友。 原来是这样。 至于你嘛，是一只兔子，是不用带个项圈拴个绳子的。 哦。 不过我现在也想到一个问题。 嗯。 每次你看到别人手里拿着胡萝卜，就会冲上去抢过来，这样也会吓到小朋友。 嗯。 所以我决定，好啦，我现在就出门去给你买个项圈。 去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爸爸参加单位里边的年会，在年会上呢，看到有人吹笛子，吹得特别好听，羡慕不已。于是爸爸回到家以后，自己也买了一个笛子吹。今天呱呱正好在家，爸爸在吹笛子消遣。一直不动声色的呱呱忽然对着爸爸大声地说道， 爸爸，你是不是把笛子吹得好痒，让得它老是在叫，你放了它吧。 爸爸问他，啊，什么？说什么呢？没听明白。这个时候呱呱大声地回答爸爸说， 好了，你停下了，现在它不叫救命了。 有段时间，为了培养呱呱的爱心和责任感，呱呱的爸爸给他买回来了一缸金鱼让他养着。本来养得好好的，可是有一天放学回到家，爸爸惊奇地发现呱呱把蓝墨水倒到了金鱼的缸里。于是爸爸就问他是什么缘故，为什么要这样做。呱呱理直气壮地这样事儿回答爸爸， 金鱼是吃了金色的墨水才变成金色的，那么金鱼吃了蓝墨水不就变成蓝金鱼了吗？ 有一天呱呱和妈妈坐火车到外地旅游，在火车上呱呱两眼一直看着窗外，看着火车向前行驶，树木向后倒退。突然呱呱像发现了什么似的，大声地对妈妈说， 妈妈，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妈妈非常高兴，问他，啊，你发现什么了儿子？呱呱很得意地向妈妈描述说， 妈妈，你看这边的电线杆子比那边的房子跑得快。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石景山区伊顿双语幼儿园远洋校区的小朋友穆博拉要教大家唱儿歌《小白上楼梯》。 小白小白上楼梯，打开电视机，拉开小星星，电视不好看，关掉电视机。小白小白下楼梯，要去吃东西，汉堡呀汉堡，可乐呀可乐，鸡腿呀鸡腿。不，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小白上楼梯，小白小白上楼梯，打开电视机，拉开小天线，电视不好看，关掉电视机。小白小白下楼梯，要去吃东西，汉堡呀汉堡，可乐呀可乐，鸡腿呀鸡腿。鼓，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 添加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出色的语言表达从听好故事开始。金话筒主持人小群姐姐带你听说读演。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晚九点和宝贝说晚安。